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能见度会是比较差的，后半夜西部北部地区有降水，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天的冷空气活动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渐改善，但是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尤其是体感阴冷，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南风二级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六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零上十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六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度，但是呢，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尤其是体感是比较阴冷的，大家明天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旧鼓楼大街由北向南，鼓楼西大街的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准时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每周六为您送上的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秋冬季节交替，气温变化莫测，让很多肠胃疾病患者感到吃不香，而脏腑娇弱的宝宝们也开始状况频出，尤其是腹泻，最常见的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引起的胃肠炎常发生于秋冬季节。如何让孩子远离秋冬季腹泻？一旦孩子中招会有哪些表现呢？孩子出现腹泻脱水，家长应该如何护理？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任锦霞跟您说说秋冬交替如何应对孩子腹泻问题。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任锦霞。你好，任主任。 你好，白琳，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就是小宝宝的这个腹泻问题哈。其实腹泻这件事儿，一年四季我觉得在孩子的身上都会发生啊，但是到了这种秋冬交替的时候，此时发生的这个腹泻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吗？来，您靠近点话筒。 啊，这时候秋季腹泻呢，它就是我们常指的，就是发生在秋冬季节的这个腹泻病。确实每年一入秋，天气一转凉，我们儿科门诊的这个因为腹泻就诊的这个婴幼儿就会明显的增多起来，这个跟别的季节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婴幼儿他们的年龄上有什么特点吗？ 这个年龄婴幼儿他一般是六个月到两岁的宝宝最多见了。 哦， 常见于六个月到两岁这么大点的小宝宝。 六个月以内的宝宝呢，因为他体内还有妈妈的抗体，所以很少发病，还有一个保护作用。 这是保护作用的。到了两岁以上的呢，是说我自己身体刚开始强壮了吗？ 是的，孩子也经过了这些感染以后，他会产生保护抗体了。 所以 发病也少了。 那么在这个季节，如果发生了这个秋冬季腹泻的哈，大家得留神一下，它主要攻击的还是六个月以上到两岁以内的这么大的孩子。他们这个发生的腹泻啊，就是说，要是普通理解拉肚子这件事儿，我们甭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有过体验哈。那这么小的宝宝，他们拉肚子什么样呢？ 这个季节，这个秋季腹泻呢，它其实发病的原因还是轮状病毒感染。轮状病毒它就是在电镜下的形态，就是像一个车轮一样。所以轮状病毒，这个季节它的轮状病毒它是可以通过消化道传播，比如说小朋友的手，不干净。或者也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呼吸道传播。 它属于这种可以传染的。 小朋友之间可以引起传染。 那比如说小朋友和这个家人之间也会有一个互相感染传染这样的可能吗？ 家里如果比如说跟父母不会了，因为父母他有这个 有抗体 了，对，他有抗体，他不会发病的。 所以说你看，通常这个时候如果是腹泻了，那么通常它是由于这个叫轮状病毒感染导致的哈。那么小宝宝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一般已经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了？家长可能都说，哎妈，大夫快看看我们家孩子吧，这拉了多少多少次了。 对， 是这样吗？ 主要就是腹泻，最典型的比较重的症状也是腹泻的症状。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秋冬交替的季节，我们怎么来应对孩子的这个腹泻问题哈。尤其刚才我们这个专家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的宝宝呢非常多是因为感染了轮状病毒。那怎么区分一下您家这个宝宝拉肚子他是因为感染了轮状病毒呢，还是其他导致的这种腹泻哈？怎么来区分，然后在治疗和家庭护理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和了解的。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任锦霞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6515-0833，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当然啦，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啊。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互动问题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是我们送出的这个礼物哈，有奖互动问题吗？我看看上半段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刚才我们一不小心嘉宾已经把答案给说出来了，我们说下边段的这个问题吧，就是目前预防小儿秋季腹泻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这是一个预防小儿秋季腹泻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这里边不仅有科学性，有家庭的这个实践性和经验性哈，汇聚了。那么您认为目前预防小儿秋季腹泻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有机会获得正在上映的电影《黑暗迷宫》的电影兑换码。那么节目当中我们会挑选幸运听众送上这个电影兑换码2张，您就可以免费到影院去观看《黑暗迷宫》这部电影了。抓紧时间，那么关于应对孩子秋季腹泻的相关提问，您也可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11月2号是发改委、是卫计委、是人社局联合下发通知，对门诊、急诊、留观诊疗费等16项价格项目呢，规范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要求从2018年11月20号开始执行。像皮下注射费用，明确规定为检查治疗中的局部麻醉，按照每次3.5元来收费。 静脉采血则规定六岁以下儿童末梢血采集，每次的标准是按6元收费。早产儿护理每天40元的收费，要求不与新生儿护理同时收取。疾患早产儿在相应等级护理基础上加收费用也不得超过30%，并执行分级护理的相关规定。11月2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评选的第三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为了第一家荣获中国质量奖的医疗机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出席大会，并代表医院接过了沉甸甸的国家质量奖的奖状。作为第一家荣获中国质量奖的医疗机构，宣武医院主动对国家质量的标准，那么阐释了新时代新时期医院卓越质量管理的内涵与外延，走出了新时期医院卓越质量管理的一条道路。11月3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国际研修班学员20多人来到北京按摩医院进行参观考察。北京按摩医院是北京地区唯一的按摩专科医院。参观过程当中，来宾们对医院的科学诊疗流程、以按动疗方法为代表的手法特色，以及四合院中古色古香的就诊环境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传统中医药文化形成了感性认识，特别对我国视力残疾人就业工作的突出成绩表示钦佩。参观活动使来宾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为启发一带一路参与国在传统医学领域互通有无、广泛开展合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好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任锦霞，和大家说说秋冬交替如何应对孩子的腹泻问题。那刚刚任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哈，通常中招的孩子呢，年龄是6个月以上到2周岁以下，那么这部分孩子通常是由于感染了轮状病毒导致这个腹泻的发生。那么既然是这个引发腹泻的，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感染哈，我们说那是不是治疗方面是要用抗病毒的药呢？ 嗯，轮状病毒感染它本身没有特效药，一般的孩子他有一个自限性，1周左右大多数的孩子就会痊愈了，不需要抗病毒治疗。 哦，我们都是觉得到医院去看了之后，那得开药回家呀，甚至要这个注射点什么什么药物。看来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大多数的孩子都不需要注射。他通过可以吃一些药。比如说常用的有像思密达， 这个止腹泻的。 对。蒙脱石散，它就是成分就是蒙脱石散，它是一个肠黏膜的一个保护剂。可以止腹泻。其他的呢，还可以吃一些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就是微生态制剂，可以增加肠道的抵抗力。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应该给孩子吃喝上那个口服补液盐。 补液盐， 防止孩子脱水。 是我们说的那种糖盐水吗？ 它的成分也不只是糖和盐。口服补液盐里面含有孩子腹泻时候需要的各个电解质。 电解质，所以说是不是所有只要他腹泻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什么益生菌呀，然后还有给他止泻的这样的药物哈，以及这个补充合理的电解质，都是必须一起上的手段。 大多数的腹泻都可以用上。 好，那刚才我们对于秋季腹泻轮状病毒的感染呢，又有了一个知识点的了解，那就是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简单理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用给它就是其他的这种药物啊，什么抗生素的治疗呀，到了一定的时间，它自然就会好了。刚才说的是一周是吗？ 一周左右， 一周左右，或长或短。那么这一周左右，我们怎么样来，就是属于它属于自然的就止泻了吗？ 也不是，这中间那个家长的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自从孩子一腹泻开始，家长就应该给孩子调整饮食，首先是调整饮食，然后要给孩子多补充一些水分。尽量多的喝一些水分，防止它脱水。 好，补充水分，防止脱水。那么如果家里边有这种电解质的这种液的话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给孩子补上了？ 可以了，孩子腹泻以后就可以给他喝上。 而且这个秋季腹泻到了现在这样一个高发期的时候，一般孩子在就诊的时候，除了我们说家长肯定会说他拉肚子之外，还有什么并发的其他的症状吗？ 典型的秋季腹泻的症状呢，它在发病的早期还是有一些发烧 哦，发热 啊、可以发热，但是它的发热一般都不太重，很少持续高热， 通常多那个，比如说多少度 啊？38度左右 哦、 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 另 外呢，发病的头一两天，大多数的孩子还有呕吐的症状 哦， 在之后才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 所以说这个它就是秋季的这个腹泻发生的几个典型症状了。首先呢，它会有这个发热，但是通常也就是持续一两天的38度左右。然后还会有这个轻微的呕吐的症状。那么是一两天之后它才开始腹泻是吗？ 是在呕吐之后才，大多数孩子呕吐之后才出现腹泻。它可以伴随一些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咳嗽吗？ 咳嗽、鼻塞、流鼻涕， 这太容易以为是感冒了呀。 对，发病的早期经常以为是感冒。 那然后等到两天之后，比如说开始拉肚子了，那之前的什么咳嗽呀、流鼻涕啊、鼻塞啊，或者是发烧这样的症状，还同时持续着，还是已经就过去了呢？ 可以还有轻微的症状，像咳嗽、流鼻塞、流鼻涕，可以有轻微的这个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但是主要的这时候以开始拉肚为主了是吗？ 对，主要就是腹泻。 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属于秋季腹泻，尤其是轮状病毒这个导致腹泻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哈。各位我们的家长朋友，爸爸妈妈呀，姥姥姥爷呀，都可以开始留神一下了。如果您家宝宝突然出现了一些上呼吸道，我们常说的跟感冒呀、发热呀很相像的这样的症状，而且一般不高热，38度左右，持续一两天，可能还会有呕吐，甚至稍微小一点的宝宝，没准还有吐奶那样的情况呢，然后这样的症状大概一两天之后，他就开始拉肚子了。这一天拉几次，咱们得开始注意了。 典型的这个秋季腹泻，它的腹泻是比较重的。它多的可能十几次，轻的一天几次。 一天拉几次到十几次的都有。那出现这样症状的时候，我们说就以家庭护理啊，还是说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咱们请专业医生帮我们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这个轮状病毒导致的秋季腹泻呢？ 这时候腹泻如果比较重的话，最好还是上医院看一看。 如果说这一天拉了十次了，您就赶紧来医院吧。 对，这样医生可以开一些药辅助他的那个治疗， 辅助治疗，让他尽快的这样的这个痊愈哈，康复。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说到这个秋季腹泻，节目的一开始呢，任主任就说了，一方面轮状病毒它这个感染性还挺强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呀，通过像这种比如说您的手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些轮状病毒的这样的一些排泄物也好，污染物也好哈，都有可能会导致继发性的感染，或者是小朋友之间有可能会感染对方。这要是两个小孩互相抓着，甭管是吃的还是玩具，在一起玩一下午， 那是不是有可能回去就开始共患难了？ 会的， 是这样的哈。所以有可能小明的宝宝啊和小亮的妈妈，这个就是同时就会发现自己家孩子出现在医院的同一个科室里边啊，头几天俩人还一块玩呢。所以说他的这个感染性还是挺强的。那一旦我们的家长已经带孩子去完医院了，确诊他是轮状病毒导致的这个腹泻，回到家里边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下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卫生啊？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家里的卫生，我觉得主要还是孩子吧。 嗯。 啊，孩子应该注意让孩子洗手。嗯，小孩很容易吃手啊，这些啊，注意让孩子洗手。小朋友之间共用玩具， 嗯， 这些都容易导致感染，所以注意让孩子洗手。 一，自己家孩子洗手， 嗯， 多洗手。二呢，就是共用的这样的一些玩具什么的，家长得帮他清理和消毒了。 嗯， 哦。除此之外，这有家长朋友提问哈，他想问问说，你们说的秋季腹泻和普通腹泻怎么来区分一下呢？ 嗯，典型的秋季腹泻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他一般有发热、呕吐，随后又出现了腹泻，啊，而且腹泻的话呢比较频繁，腹泻次数很多，啊，一天几次到十几次。但是要是普通的腹泻呢，比如说像消化不良啊引起来的这种非感染性的腹泻， 嗯， 它一般来说比较轻啊，它的腹泻比较轻，也不会有发烧啊这些症状。 秋季轮状病毒感染腹泻通常会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啊，甚至是发热这样的症状伴发， 嗯， 对。但是普通腹泻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拉肚子，而且相对来说症状没有轮状病毒感染那么重，是吧？ 啊，嗯，是的。 就是比如说一天拉的次数啊，拉完宝宝的状态啊，我们前两天大家开玩笑还说小孩其实真的不藏病，他要是这个稍微好一点儿，你家长觉得一摸，哎呦，温度还挺高的呢哈，就已经开始活蹦乱跳的了。嗯， 是的。 所以小宝宝出现这个腹泻问题的时候，我们说家长还是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要忽视了。 嗯， 有没有那种可能就耽搁了或者没太当回事儿，来了之后病情发展挺严重的？ 嗯。是，如果要是家长那个不够重视，比如说腹泻很次数很多， 嗯， 没有及时的补液，嗯，没有及时治疗，也会引起严重的一些情况， 嗯， 比如说严重的脱水，甚至电解质紊乱、酸中毒，啊， 这个会要命吗？我想问问。 会的，啊，严重的脱水对孩子是也是很危险的。 哦。 另外呢，其他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嗯。 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引起其他系统的异常，比如说可以引起合并脑炎，少数的宝宝啊，可以合并脑炎，甚至心肌炎，这些也是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哦，就是说千万别小看腹泻这件事儿，轻则我们说宝宝一下子瘦了好几斤儿，本来就没多大点儿，然后呢，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没有及时的补液，补充电解质，它就会脱水。 嗯， 这可能就会要命的。还有就是更加严重的事情，会合并身体上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发生， 嗯， 那些那就危险了。 嗯，哦，是。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提醒一下，当我们不太明确说孩子只是一个普通腹泻呀，还是轮状病毒导致的这个秋季腹泻的时候，家里边是不是可以备着点儿？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电解质啊，什么这些什么益生菌呀， 嗯， 啊，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蒙脱石散， 对对对，那个我们家是有的，就是超级强烈的那种腹泻，我们说简直就是拉水了， 嗯， 那样的时候就感觉得把那个东西给吃上了， 嗯， 那小朋友也可以吗？ 可以吃， 嗯，因为我们总觉得，比如像您说六个月， 嗯， 特别小，就是很多用药方面是有一些这个严格要求的嘛， 嗯， 像刚才提到的这种，他们都可以是吗？ 嗯，这些药他们都可以用， 哦，而且包括妈妈们。我们记得以前养娃的时候哈，有包括国外的一些什么益生菌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像国内的那个什么妈咪爱呀， 嗯， 那些东西我现在想想我不太明白哈，它是属于药呢，还是说调理我们肠胃的这个菌群的呢？ 也是属于药物，但是它的作用是调理肠道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哦，但是属于药类的是吧？ 嗯，属于药类。 那如果说孩子是出现腹泻了，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家里边备着的，我可以给他吃吗？ 可以， 是可以的。 嗯 啊， 嗯， 好，那看来在这个家庭养育宝宝方面哈，什么奶粉也好，尿不湿也好，这些东西在 常备之余，像一些这种小药，针对一些腹泻，尤其是补充电解质的啊，补液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得备着点哈。甭管它的状况轻还是重，这些东西其实都要用上，以免它的这个问题加重。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线上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小儿腹泻对于她这样的新妈妈呢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孩子一直拉肚子，看着十分的心疼，想问问主任，对于孩子腹泻，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孩子得这个病啊？远离，就是说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彻底远离这个轮状病毒，可能吗？ 嗯，完全远离也不容易，但是呢，还是可以尽量不要和有急性腹泻的这种小朋友接触， 嗯 啊，这种密切接触，他容易感染这个疾病，嗯， 那也就是说，可能赶上轮状病毒的爆发期，您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留点神呀？ 是是这样的， 要不然容易引起这个交叉感染。 嗯， 你像这个什么口罩啊，包括大人的也是哈，你可能都得防着点，要不然您没准只是带孩子去看点别的东西。 嗯， 对，但是因而被感染了也是有这可能性的哈。 可以， 所以回到家得赶快清洗。 嗯 啊， 给孩子洗手。 嗯， 去医院的时候可以给孩子戴上口罩。 嗯，然后这个衣物咱们该换的也是可以换一下的哈，甚至对头发呀，该洗个澡可以洗个澡。另外呢，我们说想要彻底远离这个轮状病毒呢，我们在居家可能有很多的比如说卫生死角哈，定时有小宝宝的家庭咱们得给他清理了。还有我们也经常说增强身体锻炼来增强宝宝的抵抗力，可是那么点的小孩我们说也没办法出去跑步啊运动啊什么的，增强宝宝抵抗力可以怎么做呢？ 增强宝宝的抵抗力，这么大的孩子最重要的还是喂养。 嗯 嗯，让他饮食比如说六个月以上适当的该加辅食的时候及时添加辅食，让孩子那个体重也好，然后也不会有贫血。 嗯， 这时候他的抵抗力就比较好， 营养得全面。 嗯，是， 现在这个牙都冒出来的特别早嘛。 嗯， 而且我们说这个科学喂儿五个月以上的时候就开始适当的添加各种各样的辅食了哈。 嗯， 有的妈妈舍不得，总觉得还是这个母乳啊有营养啊什么的好，总觉得等宝宝再大一点的时候才给添加辅食。嗯，在这方面也想问问咱们专家哈，有没有一些妈妈常见的误区，您也可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嗯，是，如果给孩子添加辅食过早也不好。有的妈妈呢就觉得，哎呀，孩子光吃奶营养不够，要把好吃的给他吃了。 嗯， 比如特别早，我记得有一个家长在孩子刚出满月，哎呀，就给他做点蛋羹嘛，蛋羹里头好像还再放点核桃吧， 哎呦， 印象特别深。然后那个孩子就腹泻很严重，来到医院。 就是他其实没办法消化吸收那个东西呢。 是的，是的，他这时候他的消化酶还跟不上。 嗯。 也有的家长呢就是孩子已经过了六个月了，这时候应该及时给他添加辅食了。 嗯， 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就觉得，你看给孩子吃了他不爱吃，不爱吃就不给他吃。 哦， 其实这个也不行， 也 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对。 嗯， 所以说不该添加的时候不要盲目喂食啊。 是。 然后该添加的时候呢也不要说试了一次好像宝宝不太感兴趣，但其实我们作为这一些过来的妈妈们哈，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嗯，真的是到了那个月龄段的时候您给他正常添加了，一切就会变得很顺利。 嗯， 可是如果你错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之后，您再想让他吃这个，他反而真的不吃了。 嗯，确实。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哎呦，千万别少看这么一个月两个月，按照这个月龄来科学喂养真的是挺有必要的。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秋冬交替如何应对孩子的腹泻问题。那么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哈，各位父母包括您家孩子经常有这个腹泻问题的，您都可以随时来和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任锦霞互动和交流。当然啦，我们的节目还有有奖互动问题的环节，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的题目是说，目前预防小儿秋季腹泻最有效的办法您觉得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朝阳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任锦霞，和您来聊一聊秋冬交替如何应对孩子的腹泻问题。那么上半段说到这个腹泻哈，我们轮状病毒感染的这个腹泻呢，它和普通的腹泻还是有一些区分的。那么轮状病毒导致的这个腹泻，在拉肚子的基础之上，通常还会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呀，有一些轻微的这个低热的情况出现哈。那么大家通常呢，只要是护理得当的话哈，他们通常是在一周左右就可以彻底痊愈了。这个病情呢是有一定的自限性的，但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几个关键的点，就是家长还是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要不去管，因为适度的时候我们要帮他止泻呀，要帮他补充这个水分呀、电解质哈，要不然导致什么电解质紊乱，或者是诱发心肌炎、脑炎啊。那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就大了，所以我们的父母们，还有这个护理宝宝的人哈，看护宝宝的人，千万不要在这些方面马虎大意，要不然有可能会留下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好的，那么关于孩子的这个腹泻问题，我们还有哪些要关注的内容？大家您的问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目前预防小儿秋季腹泻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那么我们会挑选一位获奖听众，为您送出的是正在热播的黑暗迷宫的电影票的兑换码两张，也就是您和您的家人哈，可以一起免费去看《黑暗迷宫》这部电影了。好，抓紧时间把您的疑问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奖。好，我们再来看看很多听友和网友的这个提问哈。上半段我们说到这个轮状病毒的这个感染，一方面我们得密切防控一下，哪些人如果说自己经常一起玩的这个小宝宝，你知道他感染这个轮状病毒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肯定还是要有效隔离一下的哈，要不然是容易被传染的。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处于轮状病毒的高发，那您带孩子去儿童医院呀、儿研所呀，或者是医院儿科就诊的时候，最好也得留神，该戴小口罩咱们戴上，然后回去大人孩子洗澡呀、洗手啊、换衣服哈，把这些咱们都密切做好，那么就可以有效的我们说这个防范一下了。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好，这个是关于看看啊，远离轮状病毒，不喝生水，不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肯定是要这样子的。哎，还有说这个宝宝不小心已经被感染了，这段时间开始频繁的拉肚子，虽然咱们把治疗手段也上了，但是你也说了家庭护理特别的重要哈。家庭护理我们要从哪几个方面特别的着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之类的？ 特效药它没有特别有效专门针对这个秋季腹泻的特效药 哦，就还是咱们说的，你应该补电解质，补电解质，补益生菌，补益生菌 啊， 吃治拉肚子的，吃拉肚子哈， 是 三管齐下。这个预防脱水，包括这个体内的水啊，它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流失出去，多长时间给腹泻的孩子，我们说补充电解质啊，补水啊，是一会儿一小口的那种形式呢，还是说过了几个小时咱咕咚咕咚喝一杯啊？ 最好是一会儿喝几口，一会儿喝几小口。 哦，少量多次。 是。 哦，好。还有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呢，孩子的这个排便嘛，天天的不停的这个拉，好像保护他这个脆弱的臀部啊，包括肛门周围什么的，好像也挺有讲究的，是吗？ 很重要。尤其是婴儿的时候，他这个臀部的皮肤呢特别薄嫩。大便老是排便嘛，它这个会刺激它的臀部的皮肤，引起红肿，甚至会有一些溃烂。 哎呦， 所以如果要是孩子有腹泻的话，每次排便完了以后要用温水清洗臀部， 每次， 每次都要清洗臀部，然后呢要用柔软的这种棉布，轻轻的把水再蘸干，蘸干了以后抹上护臀霜，保护一下臀部。 再换上干净的尿裤。 对，所以你想，这要是宝宝一天真的拉个十几回的话，有些家长可能就觉得，哎呦，太麻烦了，没事儿，我好像给他擦的已经挺干净的了。但是看来这种护理还是不到位的，因为真的有可能导致红屁股呀，甚至是这种溃烂的情况出现哈，而且孩子肯定特别的痛苦，能想到，所以我们要用温水帮他蘸洗干净。啊，在这个微微的擦干之后呢，要给它抹上这个护臀霜。我觉得这时候都可以厚厚的稍微涂一下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腹部的保暖，一般腹泻的时候是不是还得伴随着肚子疼啊？ 不是都有腹痛 哦。 像这个秋季腹泻，轮状病毒感染，它腹痛并不明显。 但是就是像很多人，老人也会说，哎呀。就是给孩子穿太少了，就是着凉来的这个拉肚子。 腹部保暖也是可以的，也是有好处的。如果没有保暖的话，它着凉呢，它可以肠蠕动亢进，肠蠕动更活跃，这时候更容易腹泻。 或者说你已经腹泻了，如果保暖做得不到位的话，还会加重它的腹泻，对不对？ 也可以。 哎呦，所以适时的，咱是整点什么温热的这样的热水袋啊，什么小暖宝啊，隔着衣服可以给孩子稍微热一热哈，得帮他舒服舒服，是不是可以？ 会有好处， 会有好处的。我看到这里边还写的是，在孩子这个腹泻的过程当中，还得注意给他口腔方面做护理，这个有道理吗？是因为有些孩子会呕吐吗？ 口腔护理对他来说，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但是如果孩子确实脱水，口腔黏膜会有些干燥，这时候可以适当的护理，用一些淡淡的盐水擦一下，可以 帮他擦拭一下哈。尤其是特别小的宝宝，其实我们说口腔护理就是不仅仅是刷牙那么一点事儿哈。从很小的宝宝还没有长牙开始，其实家长定时就要给宝宝养成，你给他吃完喝完之后，或者是我们用这个当他不会漱口的时候哈，喝点这个白水啊，或者可以拿这个纱布帮他擦一擦，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看张女士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她说儿子今年1岁生病住院了，临床有患儿得了秋季腹泻的，想问问这种情况会被传染吗？这要在一个病房里的话， 还是有可能被传染。因为这个腹泻的这个排泄物，它的病毒的气溶胶是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染的。 那怎么办？就是是不是比如说一旦确诊那个是轮状病毒感染的话，应该隔离我们说来住院呀？ 轮状病毒的这个腹泻并不属于传染病，没有要求很严格的隔离，但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面一般会分个类啊。很少你是肺炎啊，旁边的孩子是那个秋季腹泻，把你们搁在一起，这种情况还是很少 的。一般还是会我们说画个堆儿归个类那样子是吗？ 是。 那假如真的是几个孩子都是秋季腹泻，情况还挺严重的，这仨人住一屋，那会导致下一步更严重吗？我想问问。 一般不会。因为这时候如果是流行的这个秋季腹泻，大家的这个病毒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这个时候都在接受着正规治疗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林女士的提问，她说宝宝秋季腹泻老想睡觉，这样好吗？还想问问这个秋季腹泻主要是因为什么引起的。怎么还会有这种老想睡觉的？ 如果孩子确实得了秋季腹泻，然后精神不好，老想睡觉，这时候确实要重视。就要注意有没有刚才说的那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孩子是不是脱水比较重了，精神不好，或者说是不是引起了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说的脑炎、心肌炎或者心肌损害并发症。所以如果孩子在家确实精神不好，面色不好，这时候一定要及时带孩子上医院看病。 就是说我们得看看就是宝宝生病之后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的怎么样。 精神状态很重要。 像我说那种发烧39度还活蹦乱跳的哈，就是大可观察，或者说我们好好护理就行。但是即使我们说他可能就是拉了几次， 但是你看天天萎靡不振的，没精神头，特别打蔫儿，尤其跟以往的那种差距特别大的，就得留神了，是吗？ 是 哦，像这种老想睡觉的，第一咱们得抓紧时间去就诊。还有他想问问这一类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就是轮状病毒感染吗？还是说宝宝自身什么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腹泻啊，很多病都可以导致精神不好，这种应该在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看看是不是轮状病毒。 通常我们会从首先排查一下你是不是轮状病毒，就看你有没有腹泻了，然后可能还会再查点什么呢？ 可以做的检查根据孩子的情况，做相应的检查。如果孩子有腹泻，那去了肯定要查一下大便、便常规。如果要是病毒感染的话，这种便常规大致是正常的，或者有很少量的白细胞。如果要细菌感染，它可能就是红细胞、白细胞比较多了。另外呢，像这个，高发的季节，可以查一下那个大便的轮状病毒抗原，看是不是轮状病毒感染。如果孩子有发烧，那必要的时候应该查一下血常规。如果要病毒感染，那这时候血常规也是大致是正常，一般白细胞不会高。根据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腹泻比较严重，这时候有的时候还要查一下电解质， 看看是否已经发生电解质的紊乱了哈。 对，有没有电解质紊乱，或者要是查一下心肌酶有没有心肌炎、心肌损伤。 那这个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孩子的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再来检查了。这个苗苗他提问，他说不确定孩子是不是得的秋季腹泻，那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抽血呀或流便呀，如果说拉了正好在这个尿不湿上，可不可以带着这个直接就来医院？ 不能带着尿不湿来医院化验，因为尿不湿吸水性很强嘛，小孩一排便了以后水分很快就吸进去了，这时候做的化验它是不准确的。 所以说那还得到了医院，我们说赶上下一波。 可以在家里流便，但是要家里要用不吸水的这种容器给它装好，最好是新鲜给它把出来的大便。或者有些小孩实在还不能把大便呢，这时候有些家长的办法我觉得也不错，就是在尿不湿里面暂时先垫一块保鲜膜。这样拉出来了以后及时给它换掉，赶紧拿下来，不要让水分被吸走。用这种大便来做化验。 好的，这个真的是哈，尤其对于特别小的宝宝，那您知道他这没一会儿可能又要拉了，那怎么办呢？在这个尿不湿里边咱垫上一点这个保鲜膜，就相当于把它给隔离开了。让它的那个水分还是在这里面保留着。那可以想象一下，它就跟个小塑料袋似的，把它直接一兜，拿过来，这个就可以查了是吗？ 对， 那这个就属于比较快速和省事的一个方法，在家里边接了之后赶紧奔医院来。有没有一个这个检查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不能超过多长时间？ 一般不能超过2个小时。 两小时之内 啊，两小时之内 我们就是收集到的宝宝的这个大便哈，是可以用来做这个便的检查的。通常如果还要再抽血的话，那您这也得带着孩子来。 是。 有没有家长着急光自个儿去的？ 可以，有的会。 也是可以的吗？ 很多家长都会。如果孩子也没有明显的发烧，精神状态也不错，就有点腹泻，可以先拿着大便到医院化验一下， 然后看情况。有些情况的话呢，医生就判断了他就是轮状病毒感染的腹泻。那把那几样小药开过去，告诉你怎么用怎么吃就可以了，是吗？ 比较轻的可以。 我觉得这个是起码避免了到医院的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可能性哈。挺好的。哎呀，当了爸妈之后都得聪明啊。微信网友甜甜问了，孩子快1周岁了，去医院被诊断秋季腹泻，宝宝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得这么严重的病，拉肚子从每天5次到每天将近10次，挂了盐水后还持续4天拉肚子，吃的还很少，平时呢是喂他羊奶的，想问问这会儿还能不能喂了，饮食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快一岁了。 快一岁了。一般来说这个秋季腹泻它是轮状病毒感染，轮状病毒感染它会引起肠黏膜的损伤，所以肠黏膜它会出现那个乳糖酶的缺乏。这时候咱们的奶里面都有乳糖嘛，这时候再喝奶的话它不好消化吸收。 因为还有一类人天生那个叫什么乳糖不耐受，喝了奶还拉肚子呢， 是有这样的。 那你说这不成了雪上加霜，会更严重吗？ 是是，啊，所以轮状病毒的时候是尽量要少喝奶， 哦， 减少喝奶。 嗯， 他的孩子已经快一岁了，这种情况他应该已经平时应该已经都添加过像面片啊、粥啊， 嗯，这应该都能吃了， 啊，米汤啊这些他应该都能吃了。 对， 这时候他可以多吃一些这些食物。粥啊面片啊这种它更好消化吸收，这时候可以少喝一点奶，尽量少减少奶量。 嗯，就是说像这个奶这时候是可以停一停的。 嗯， 那么尽量我们说吃这个清淡好消化的， 嗯，淀粉类的食物， 淀粉类的食物相对来说好消化。嗯，那这个时候你看孩子挺可怜的，我们说正好赶上大那个家里边买了点什么水果。 嗯， 这个水果你觉得这个时候可以给孩子吃吗？ 这时候不要多吃水果。 嗯 嗯，因为水果还是会刺激肠蠕动嘛。嗯，它可能会增加腹泻。 嗯 嗯， 哎呦，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是起码在他的这个发作期， 嗯， 或者说是恢复期的一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嗯， 在饮食方面都是以我们说温热一点的， 嗯， 然后呢好消化的， 热的好消化的 这类食物为主了哈。 嗯， 这要是宝宝更小还没添加辅食呢，这咋办？只能吃奶啊。 嗯，是，如果要是说宝宝就是一个纯母乳喂养， 嗯， 这时候还没有添加辅食，也要适当的减少奶的量，比如说减少每次喂母乳的时间， 哦， 减少奶量，可以适当多补充一些水分， 就是尽量还是让他少吃奶类的东西 啊，减少啊，他也 甭管是奶粉还是母乳是吗？ 嗯，如果奶粉的话，这时候也可以冲的稀一点。 哦， 比如说稀释加倍，把水的量加倍， 嗯， 冲稀一点。 好，所以说对于母乳喂养也好，或者是平时是喝奶的这类朋友，您家的这个小宝宝哈出现了秋季腹泻的症状的时候，还真是得我们说得饿着点儿啊， 也要进食，一定要喂养喂奶，但是这时候要调整饮食。 嗯嗯，就是 减少奶量。 减少奶的量， 嗯， 或者说有糊弄孩儿的方法哈，平时冲的两勺的量，这回就放一勺，尽量让他吸一点。 嗯， 其实这个呢是为了帮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快的恢复他这样的一个消化功能，受损的这个机能得以恢复哈。 嗯， 好，那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最预防小儿腹泻最有效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任主任， 嗯，预防轮状病毒感染导致的秋季腹泻最有效的办法目前还是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它有效率应该在70%以上。它可以预防严重的这个轮状病毒感染。孩子服了疫苗以后有可能还会有轻微的感染，但一般就不会出现严重的症状。 哦，我们怕的是特别严重的那一类哈。 嗯， 好，所以正确答案那么应该是口服这个轮状病毒疫苗。有人都觉得疫苗是打的吗？这个是口服的，它是什么样？像小丸一样，药丸吗？ 嗯，应该是液体的。 液体的哈。 嗯， 好嘞，这是口服。这个的话，它应该不是属于国家强制免疫的，应该是你自愿的这个项目，对吗？ 嗯， 好嘞。那么，如果我们是属于6个月到这个2岁的这样的小宝宝的话，那么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提前多长时间，咱们把这个轮状病毒疫苗给他喝下去？ 1个月左右， 提前1个月左右哈。 嗯， 这样达到一个有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特别多的听友和网友都发来了这个问题的，自己的答案哈，但是这个里边涉及到疫苗的，我看了都写的是接种。 嗯， 但其实应该是口服疫苗，对不对？ 嗯，现在有口服疫苗， 有口服的疫苗了。 嗯， 好嘞，那我们还是要恭喜我们的微信网友 Big Moss 哈，大嘴巴。嗯，恭喜您获奖了。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么我们的电影票的兑换码送给您2张电影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任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每周一周五全天。 嗯，好，北京朝阳医院儿科。那么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任主任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

的愿望，借给我半点翅膀。 FM 1073